IBHK.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七点到八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我们会 讲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十点至十一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y, hello, 大家好啊！今集动漫文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亦都要多谢呢两集帮我手嘅拍档 Carol 啦。 系唔使客气。 啊，咁小弟就系斋藤啦，好啦，咁啊，今日讲下讲下23号啦，听日就平安夜啦。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咯，喂，咁喺呢度祝大家，预祝大家啦，圣诞快乐，同埋咧收礼物收到唔停手啦。 我想讲新年进步添，你知啦。 我喺新年进步快咗少少啊。 因为通常圣诞快乐系年 即 系楞 住新年进步啦，我拎 up 咗啊 ，OK。喂啊！啱啱今日就23号，喂，听日咧原来都有个动漫界嘅盛事喺呢个澳门嘅威尼斯人金刚会馆嘅 A 馆咧，就会有呢个国际玩具博览2015啊。 有咩重点啊？ 哇，其实咧，我首先讲下会有咩展品先啦。咁基本上，呢一个国际玩具博览咧，最主要就系其实简单啲讲，都系大品牌 B 记嘅系啦。B 記的產品會居多啦，但是今次除了 B 記的即是這個最大的 展館啦，當中都是機動戰士高達的啦，即走不掉的啦，跳之孤兒即是說最近都熱播是不是、除了這個我反而想說一個都挺重要的一個參展，就是老夫子。 老夫子？ 是啊，冇諗過。其實嗱，當然本身都知道阿黃澤先生佢係已經開咗間媒體公司，就將阿老夫子啲 product 咧，甚至去到有呢個 online game 啊，甚至有呢個 figure 都有出嘅。咁但係咧冇諗過佢而家已經伸展到去就話成功去到呢、這個大嘅展覽裏面會有呢、這個主題攤位啦。當然老夫子好多人都睇得多，亦都好記得。耐人尋味，以及呢個禍不單行啊！阿Carol 你最有印象嘅， 其實因為好老實講，老夫子到而家都仲會有書可以睇，即係你報紙檔係可以買到 嘅。咁出緊新嘅版本 ，rerun 再出 ，rerun 再出，甚至有新嘅畫係由阿黃澤，即係而家 即是而家嘅真正王老王泽先，唔系老王泽，王家熙啊，系而家真系叫王泽嘅细佬啊。阿六佢排第六个细佬，我唔记得咗系叫黄咩啊？即系就画新嘅 Q 版老夫子咯，就系、是， 嗯， 系啦。咁好啦，咁除咗即系当然要支持本土啦，系咪先？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啊，除咗高达之外，亦都 B 记都有呢个龙珠嘅 game 卡，新嘅 game 卡吓。我其实 card game 咧，我哋团队里边嘅主持咧 Raymond 咧就系、是。專家中的專家達人級、啊、不過最衰佢又不在度衰仔啫，下次要找一個研究何為即係點解龍珠卡都可以玩到咁行啦，真係要啊！另外咧，知唔知邊個杜小橋？ 唔係好清楚。 大家睇下熒光幕，高登女神杜小橋都會去呢、這個展覽。咁除咗阿杜小橋啦，咁亦都有呢個可愛小花啦，阿 Hanna 啦 ，Hanna 譚杏蘭。咁你覺得佢 O 唔 OK？Carol， 以你嘅角度 ，O 唔 OK？ 你要講清楚邊方面 O 唔 OK 喎。 首先我簡述一下阿 Hanna 咧，佢本身就佢中意就即係佢本身個專項就係化妝。 嗯， 你依家可以睇下佢個化妝，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都 OK 喎。 嚇、啊，都 OK。咁同埋佢最近就喺呢個香港賽馬會呢個婦女銀袋日咧，就係、是、擔任呢、這個即係叫做代言人之一嘅。咁佢亦都自己設計咗一啲帽嘅系列同埋啲化妝嘅組合咧，亦、都真係幾唔錯。咁我覺得佢今次喺澳嚟到啲澳門啦，做呢、這個即係呢個代言啦，亦都可能係會即係講一啲有少少 cosplay 或者有少點樣化靚妝啊嗰類嘢啦。咁當然除咗呢兩位女士之外，當然要講呢一位男士都好爆噶啦，大哥。 你成日都喺电视见到佢啊！而家 系啦，呢、這个神雕，但系啊，佢又好识摆，将自己摆位嘅。佢摆只要神雕，佢唔够胆抢阿周俊伟个杨过位，真系 唔同嘅嗰、那个 level。 哇，咁讲真，你周俊伟真人都啲皮肤都仲 keep 得都咁上下，虽则佢个年纪都唔晒，但系起码都睇得到，仲呃到系三十头啊！ 但系其 实 个广告嘅重点唔系。杨过嘛， 系 只雕啊嘛， 系神雕，好好啊！喂，咁话晒都系圣诞佳节嘅，咁再加上都有四日展期，咁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嘅，咪搭个船去澳门睇完展览，咪去官雅街食下猪扒包啊，搵下小飞象啊，乜都好啦，起码都圣诞都叫多个节目啊！即系除咗本节目嘅 Facebook fan page 都讲过，就系话。妖怪手錶的首套劇場版這個誕生之秘密貓都會在聖誕期間上映的，但是即支持本土之餘也都咪過去澳門看看有些什麼正東西，正所謂對不 對、起碼可以叫行下走下， 即正所謂行開下心情都可以舒緩下這樣啦，是吧？好啦，講完今集的動漫新聞，翻嚟我哋今集要介绍嘅动漫作品啊，呢一套就系其实上一集嘅续篇《天堂之吻》。 其实可唔可以叫续篇呢？应该唔系叫续篇嘅系嘛？因为唔同嘅嘢嚟嘅，虽然个内容有啲人物有关 系。其实其中嘅两个角色咧，就系、是、上一套啊，唔系，应该系其中三个角色，唔止两个嘅、主线角色咧，都系同呢套嘢系有一定嘅关 系 嘅。系啦，亦都即系。叫做有一個幾重要的作用添，甚至特別是實果子嚇。咁而家即係而家呢個鏡頭裏邊，梗係見唔到實果子啦。咁但係見到係實果子個妹啊實和子咧，其實就喺呢個鏡頭嘅右下角 粉紅 色 頭 嘅位置，就係實果子個妹實和子啦，係啦。咁簡單啲講啦，呢套作品其實。同近所物語一樣，都是講一些時裝設計的作品嚟嘅，只不過是呀，佢個長即係佢係近所物語係中篇嘅話咧，咁呢套只係屬於短篇作品啦，即係漫畫都得五期嘅啫。咁而呢個動畫版其實得十二集，係非常之短促嘅。 但 係 我覺得 ，sorry 啊，炒一炒，因為咧其實短咧對漫畫迷嚟講，其實有陣時都幾好啊。 我認同嘅，即係譬如話好似《死亡筆記》咁樣咧，其實你只係得十，當然其實《死亡筆記》本人認為係有拖嘅， 即其實去到第八期 L 一死嘅，其實佢收工㗎啦。基本上我嘅角度嚟睇，但係問題當然有啲人就覺得應該邪不能勝正嘅，點都要睇埋阿夜神月點死嘅咁嗰只嘅啫嚇。咁好啦，咁講翻轉頭啦，呢套作品咧，其實亦都會睇到另一啲延伸就係，即除咗係阿此澤愛都係好中意英倫風之外咧。亦都會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除咗時裝設計之外，亦都有一個叫做model 嘅一啲簡單嘅歷程啦，又唔可以完全係全部嘅。 係其實有關係嘅。 係 衫 design 咗之後設計咗出嚟，都要有人 present 出嚟噶嘛。 所以就係個 model。係 咯，咁所以呢個係下半部再去講噶啦。 冇錯嘅。咁喺未介紹呢個人物介紹之前咧，不如我哋就睇一睇呢一套精彩動畫嘅 opening 先啦。看完呢条片之后咧，其实你会唔会发觉咧喺呢条片里边咧有一个真人嘅相出现咗？ 系啊，我睇嘅时候，其实我想问究竟系边个嚟啊？ 好，咁我哋就而家由介绍人物开始开股啦。咁首先讲一讲呢套作品嘅女主角叫做早坂子，就系啦，呢一位系一个女只系一个普通嘅高中女生。咁佢就系、是、就读一间系名校啦，咁叫清明学院啦。咁佢阿妈。就好鬼虛榮心嘅，咁希望即係既然有一個細佬啊讀書咁叻嘅，咁都希望阿家姐都一樣之餘，亦都唔希望就係話即係都希望兩子弟讀名校、升大學，跟住就一帆風順。咁但係問題其實阿家姐嘅心態就係因為遇上咗阿男主角，所以就有所改變啦。咁而好啦，講翻轉頭啦，點解會有一幅真人相出現呢？就係、是、話其實。這個真人其實他叫做山田優，是啦，咁山田優本身是一位日本的女演員，咁佢亦都係呢一套動畫就配阿早坂子嗰個配音嘅女演員，咁佢本身就係沖繩人嚟嘅，就1984年出世，咁其實如果你唔熟悉佢唔緊要，可以繼續睇下佢一啲相。其實呢套動畫嘅認真之處就係啦，呢一幅相咧就係仿照翻《天堂之吻》嗰套衫去做一套真人版出嚟俾阿山本小姐著嘅。你覺得點啊？呢誒係翻嗰張相先係啦，唔好意思啊。呢張相你睇落去，你覺得點？ 好華麗嘅，其實係。 其實呢件衫就係最後喺呢個動畫作品最後嗰。件 真係叫 Paradise Kiss 啊？ 唔係，其實 Paradise Kiss 咧，其實係嗰陣個男主角設計嘅品牌嚟嘅。咁、呢個品牌裏邊咧，就係話佢有一系列嘅衫，而呢一件咧， 最後壓軸出嚟嗰件 係啦，亦都係號稱就係話阿男主角最希望阿女主角著上身嘅嗰一件套裝衫裙、兼頭飾、兼頸花，係全套過嘅。好啦，咁其實咧就睇即係繼續睇翻落去就係話係啦，阿山本優嘅呢個係配音嘅片段啦。咁其實如果唔熟悉佢本人唔緊要，其實佢老公都幾多人識㗎啦，就係、是、阿、小栗旬， 即是 Now 曾經播放過一套日劇叫做《信長之協奏曲》的男主角、嗯看看小栗旬章相有沒有啦，跟住係啦，就係佢啦，係咪好似曾相識啊？ 個樣好熟咯，其實 女主角個配音嘅時候，我都個樣都覺得有啲熟嘅。 係 ，OK， 咁呢位係佢老公啦。咁其實正確啲咧、嗯，我哋唔係叫山田優，因為小栗優嘅，不過唔緊要啦。咁為咗方便大家去認識嘅啫。咁至於香港嘅配音其實係邊一個咧？這個女子。可能你望落去好普通，但其實只要我講佢父親係邊一位嘅時候，我諗大家都好估佢唔到啫。佢、就係已故嘅林保全先生，即係叮當嘅御用配音師嘅女，佢叫做林子君。佢本身都係而家都係無線嘅配音員，咁佢同樣地佢亦都係好，即係同埋阿山田優一樣，佢都係結咗婚。是近年的事嚟嘅啫，咁幸福小妇人啦，两位都是，咁当然小栗优就而家生咗个女添啦吓，咁、好啦，讲翻早坂子呢个角色咧，就系话佢点解后屘会即系做咗 model， 就系因为遇上咗男主角啦。咁其实本身早坂子咧，其实有个暗恋嘅同班男同学叫做德森浩幸嘅，咁但系亦都后屘因为早坂子睇到乔治。即是男主角的即是超級的才華同埋佢嘅呢份熱誠嘅打動呢而令到佢去決定做呢個 model。咁但後來亦都發現咗佢當做咗 model， 即是進身入呢、這個模特兒界之後，佢亦都會睇到好多佢以一個高中生嚟計嘅睇唔到嘅好多嘅嘢，亦都有好多唔同的人生經驗，亦都喺呢個故事裏面呢亦都俾咗佢好多嘅改變，甚至係即係除咗佢前途啦，甚至係佢嘅心態上亦都影響得佢好緊要，即係做咗 model 之後啊。咁呢個可以慢慢講嘅，咁但係其實佢反而呢佢嘅角色咧就係會穿射到上一集嘅女主角石果子。 嗯， 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入 model 公司或多或少，即係成功去到 model 呢樣事，或多或少係因為石果子嘅。其實係 點解咧？ 如果我冇記錯，係第五集 係 石和子就介紹咗早坂子就去咗Happy Berry， 即係石果子嗰間品牌公司嗰度。嗯咁就見佢，咁見咗之後咧，其實有個事情就係話石果子就話不如我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其實佢係一個好出名嘅 model agency 嘅老闆，咁跟住就開始正正式式踏入呢個模特兒界啦。好啦，咁跟住我哋不如介紹下男主角啊。 男主角咧就係小泉洋二啊，咁咧佢。那個配音在日本的那個是冰田研二，他本身是一個天才的設計師的、他也是在那間跟石和子他們一起讀書的，跟住之後呢他就和幾個朋友伊莎貝拉啦和阿南他們一起呢去創立一個品牌，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個叫 Paradise。 他媽媽其實本身是一個 top model，咁爸爸就是一间大公司嘅董事长，咁话其实实际上呢原来妈妈系阿爸爸个情妇嚟，佢原来系一个私生子，呢啲都好似 old school 嗰啲 story 咁系嘛，咁所以喺呢度讲到佢个性格，亦都有一定上嘅孤僻啊，亦都同埋都唔系好中意人啊，或者好叫做玩世不恭嘅感觉啦，咁但系中意設計一啲咧好華麗，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見到嗰張相，嗰套衫真係好靚嘅 design 出嚟啊！然之後，但係因為成日都佢嘅性格嘅問題咧，好中意俾阿男成日都鬧佢嘅。咁但係後來發現自己仲可以，即係去向住自己，我可以喺呢個高級嘅即係 tailor make 嗰個 design 嗰個方向去做。咁跟住之後咧，佢亦都好似之前嗰啲咁啦，就出國去留學同進修啦。 其實你講到佢嘅背景啦，咁就好明顯就係佢係一個富二代有父蔭，咁先至可以即係幾個朋友去搞間工作室 Paradise Kiss 嘅啫。 咁即係比對翻上一集啊，實和子嘅情況咧，咁實和子就會比較 白手興家， 即係接近啦，但未至於完全。咁起碼誒佢個情況就比較舒服一啲啦嚇。咁、啊、好啦，咁下一個角色就係我就係正想講幸田實和子。咁實和子就係上一集幸田，即係應該係英田實果子嘅阿妹。 嗯， 啊、即上一集女主角个妹咧，就系、是、今集嘅女配角， 系 系 OK。咁其实咧，佢呢一集嗰个角色，其实嗰、那个即系重要性就系话，当阿、佐治即系呢个阿、男主角揾到阿、呢个早班子之后咧，其实阿、早班子曾经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好抗拒呢个团队嘅， 嗯， 即系好觉得喂你净系揾我试衫咁，但系又点点点，即系好似冇一个人去舒缓佢嗰种紧张，舒缓阿、早班子嗰个紧张情绪， 或者可以咁讲啦，喂大佬无啦啦喺条街度俾人掹，然之后同你讲喂你哋做我个 model 试我啲衫。俾你都覺得奇怪啦，係嘛？ 喺日本同香港，我相信都係呢個好人性化嘅問題， 即係好正常 的，即 係 正常人性化嘅表現嚟嘅咧。 佢自己又對呢樣嘢覺得啊，好得意啊，未接觸過，同埋亦都可以叫喺我睇啦，就係、是、覺得可以叫做離開屋企嘅一個地方，一個避風塘啊。 我咁睇，對於早板子會係，但係對於阿實和子咧，佢就。覺得在呢個工作室裏面咧，其實係不斷咁去揾緊佢自己嘅感覺，同埋之餘就係話佢有一啲位置就係佢喺每一集裏面有個狀態，就佢又唔係好想太過叫做黐佢家姐， 因為其實都會有壓力噶嘛，人哋會話你喂你因為靠我家姐啫， 係因為個家即係講緊阿實果子，其實 Happy Berry 喺呢個《天堂之吻》故事裏面的情況咧，已經是一個、全國的出名的品牌噶嘛。咁係啦，何你話齋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太黐個家姐的時候，其實會唔會構成一些不必要的影響呢嚇？咁、啊、好啦，咁另外一個角色咧，其實就是佢男朋友啦，就是 永賴男。咁但係其實呢一個角色咧，亦都係有連帶之前上一個。嗰、那個近所密語裏邊嘅關係嘅，咁佢咧就係、是、實和子嗰個男朋友啦，又係一齊青梅竹馬咁大嘅，咁亦都一路都係中意實和子，咁同阿實和子咧係已經開始拍拖噶啦，但係成日都覺得咧，我好擔心咧，我女朋友俾人搶走啊，咁所以成日都呷醋嘅，咁亦都因為咧佢另外仲有個朋友叫浩行咧，佢哋大家一齊玩得好埋，佢亦都好擔心，佢亦都知道呢個咧都中意實和子。 啊，其實你講翻咧。其實在未有早板子呢個角色之前咧、其實就係呢三個人，即係講阿浩行、阿實和子同埋呢個阿南咧，其實本身咧係個關係就係咁樣嘅。其實係兩個男仔，即係阿南 夾一個女仔啊， 就係啦，同埋係啊，同埋浩行都中意咗阿實和子嘅。咁但後屘實和子咧，佢就行動就揀咗阿南， 係 而阿南又好擔心阿 俾人搶走， 翻翻轉頭。就找回呢個靚仔，因為你或多或少都會覺得就係話，周邊嘅朋友都會覺得你點解唔揀一個品學兼優而揀一個烹仔咧？簡單啲講叫做，即係你睇翻你造型啊，即係扣針穿住個口，你都幾係嘢㗎。你唔好話。 咁再講多少少補充少少，點解會有關係呢？其實佢係阿實果子嗰個朋友，佢一個同學嘅。仔嚟嘅，所以咧係有關係噶。 係，所以其實咧呢兩個點解叫前後續篇咧？其實絕對有個因由性噶，即係呢。 我覺得係有關聯咯。 係噶啦，如果唔係，即係亦都係講時裝設計，不過只係佢層面再多個層面就係叫 model 咁。係 啦，所以你會見到佢個造型秉承佢爸爸同媽媽個造型咧，都一樣好烹，或者可以講係比爸爸同媽媽更甚嘅， 冇錯，更超越嘅烹啦，係啦。 冇錯。 係啦，咁跟住另一個角色咧就係呢個三本大助，咁其實。三本大助是哪个冇错啦，佢就是呢个团队里面化名是伊莎贝拉。 是伊莎贝拉。 是啦，其实男仔来的呢、這个。大家搞清楚呢个是男仔不是女仔。 你会不会觉得近期呢那些漫画或者呢比较特别不是行一些普通少女漫画的那些路线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的。即是一个是、哦、我是一个男仔，然后但我会扮女仔。然后告诉别人、哦、其实我是一个女仔，我心态上都是一个女仔，虽然我躯壳是男仔。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進步，因為時代真的會有進步，亦都會有人喜歡逆服癖，亦都其實、簡單來說、啊、伊莎貝拉一定程度上她是愛上、啊、佐治的、 嗯、 因為其實在、故事裡面呢，她當然又是一個很 support、啊、佐治之餘， 即是 另一個站在她身邊的人嘛、 啊、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說為什麼、啊、伊莎貝拉最後會有逆服癖，其實都是、啊、佐治的鼓勵，這個、即是 flashback 回童年的時候，其實阿伊莎貝拉其實是、覺得自己逆服或者喜歡穿女仔衫是有問題，但其實阿佐治是有一個鼓勵，就是說其實、你沒問題的， 你穿得很好看的那些呢、嗯、即所以他才、決定以逆服的形象出現。 但你要留意他的衫是很華麗的、啊、不是普通那些的、啊、 其實呢我看第一集、嗯、我 未聽到他的配音聲的時候呢，我都估計其實他咦這個不錯，跟住後屘佢一開聲嗰下，哦，中啦，即係應該會係男噶啦，呢個係， 哦， 係，因為個日語原聲佢都 要揾翻男嘅， 係揾翻男嘅，呢、嗯這個呢、這個係好重點啊，呢、這個係，好啦，咁跟住去翻呢個得心好幸啦，哦，青梅竹馬同學仔咧，正所謂，哦，咪呢、這個係啦。是啦，青梅竹馬。 就我哋頭先講嗰個品學兼優嗰個。 品學兼優，青梅竹馬同學仔啊，又呢、這個即係硬係咧，嗰個年代咧，永遠咧學校啲即係校服咧，永遠要搲開頭一兩粒紐啊， 打開心口啊嘛， 打開呢個 咁先性感啊，那個鎖骨。 係，即係有鎖骨啊啊 ，OK， 咁亦都唔錯唔錯。咁跟住嗰個角色咧都緊要啊，阿麻生香。 點解緊要呢？ 因為其實呢一個人咧。以前是啊，即可以感覺是阿佐治假想敵嚟嘅，呢個可以叫做 係， 因為佢本身佢一向都睇唔起呢個有錢仔， 嗯， 所以佢就覺得我要用我雙手用我的實力去 贏佢， 所以亦都真係喺呢個學校裏邊咧就攞到呢個第一名之餘，即係誒呢個恥澤藝術學院嘅校慶啊嘅嘅藝術獎咧就攞第一。亦都因為咁而留學英國嘅，最後係嚇。 好啦，跟住就到我哋頭先一路之前上一集不停提嗰個女主角 實 果子啦， 係啦。咁當然時移世易啦，以前嘅實果子 十幾年後 嚇、啊，十幾年前都仲係蹦蹦跳少女，十幾年之後咧，除咗係人母人妻人母之外咧，亦都成就咗一個超大品牌。 冇錯，但係睇佢個歐陸冇變嘅喎、 除咗多咗頭箍。 是吗？ 吓，同埋个口就画多咗啲唇膏， 佢个样大咗啲咯， 梗系要大啦。你都人妻人母啊，大佬你仲唔大就真系大剂啊！调翻转头，另外再讲多个啊，其实都系上一集有嘅角色系如月星矢， 系咪啊 ？Bling Bling 外星人啊 ？Bling Bling 外星人冇错啦，自从 Bling Bling 外星人之后咧，就个发型咧做咗老师之后再 upgrade 啊，即系开始行呢个咧呢个咩？路線咧， 偶像派嚟 嘅，已經係偶像派老師路線啦，已經係即係絕對唔講笑。但係想講一點，好緊要。 嗯， 呢間恥澤藝術學院咧，前設計系嘅主任恥澤愛咧，已經喺呢一集裏邊榮升咗做校長啦，已經。 咁快啊？ 係啊，已經突然間變校長啦，大煲咧！ 估唔到啊，真係。 幾咁強勁啊！喂，好啊，今一節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咁啊下一節咧就繼續去講《天堂之吻》嘅故事內容啦。 好，轉頭見。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好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y， 大家好啊，又回来今集的第二节啦，继续有我们的靓女主持 Carol。 好，我们继续啦。 好，继续要介绍一下天堂 之吻的故事。好紧张啊， 因为。是 咯。好啦。咁本身咧，其實我哋一路提嗰個女主角做板子，其實頭先都有少少講過下噶啦。佢本身是一個好平凡嘅高中生嚟嘅，咁、但係有一日行行下街，無啦啦俾一個人捉住咗，然之後咧跟住就帶佢去佢班朋友嗰個 workshop 嗰度地方，然之後咧就同佢講話：，誒、我哋幾個咧其實自己做緊一個品牌嘅，叫 Paradise Kiss。你介唔介意嚟幫我哋做一個 model 啊？咁樣。是不是很奇怪、 首先奇怪之一就是如果這個香港發生呢，其實會不會是一個騙案之餘呢，會不會捉他不知道什麼地方，首先應該第一啦即當然他們這個 Paradise Kiss 的因由就是說是男主角自家品牌啦，咁之餘都係希望喺呢個恥澤藝術學校嘅時裝展咧，就即係展出佢哋嘅作品，就希望 要有個 model 啊嘛。 係啦，就需要一個 model 啊，正所謂就係有衫總要有 model 嘅嚇。咁、然之後咧， 跟住之後咧，咁開始佢哋就一路喺度磨合緊啊，因為開頭阿子好排斥，因為我一個好普通嘅人嚟嘅啫。咁點解你突然之間捉咗我嚟啊？然之後仲同我講叫我著呢啲衫，我都唔係嗰類型嘅人嚟嘅咁。咁奇怪，同埋當中，因為佢會覺得哇，好特別喎！點解你哋個個啲人嘅裝束咁奇怪嘅咧？即係好似頭先我哋睇到片頭嘅阿十和子係粉紅色嘅頭髮噶嘛，咁跟住阿南係噴到佢一見到哇，你做乜咁多嗰啲扣針扣喺塊面度啊？咁同埋阿佐治係一個比較性格比較孤僻嘅人嚟，咁、所以去到阿十和子突然間覺得哇，點解？好奇怪，佢都喺个另一个世界咁样咯。 啊，做班子 啊，唔系系啊系 ，sorry 啊。 其实呢段关系其实会令到首先啊，早班子嘅心态上系会得到一个好大改变，就系、由一个高中女生， 仲要好普通， 系真系普通到爆嘅名校高中女生，就后屘就变成一个专业模特儿。其实中间都有好多历程嘅，即系譬如话佢有呢个实和子嘅鼓励啊，甚至帮佢穿针引线就见 同阿佐治一齐啊， 同阿即吓即同阿佐治一齐啊。咁其实一个又系一个故事，又一个人点解会有佢改变，点解有佢影响，绝对系同身边嘅人有一定嘅关联嘅，绝对系即系唔会冇关系嘅。咁只不过就系你肯唔肯去行出勇气嘅第一步咧？咁就呢個就閣下自己處理啦。咁當然我哋會睇到早班子就係佢經過一輪嘅由嘅恐懼抗拒，到到呢個磨合而行出佢重要嘅一步，就係話佢其實佢最重要嘅一步就係話佢就見咗阿實和子個家姐實果子。咁佢喺見佢過程裏面其實就係、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人佢由乜都冇去自己創造一個大品牌。而有一個大品牌，亦都去到有佢唔同嘅商機啊，即甚至佢阿實果子係本身係識一啲模特兒公司嘅老細，咁就令到阿早班之後可以喺一個即我哋叫正途嘅情況之下啦，咁做一個 model 啦。咁其實當簡單啲講一對情侶咧，我講男女主角啊，即阿佐治同早班子當其中一個即由即自己是繼續行自己的路，但突然間另外那個是有180度轉變的時候呢，其實他們那個叫做磨合和那個叫做衝突呢是會 偏大的，其實正常情況下你阿 Carol 你的認為呢？ 因為其實好像剛才一直都講緊，就是我當我去到一些叫做人生的分叉點的時候，其實我有另一半鼓勵或者有人陪一起行的時候，那個感覺會很不同，會不會覺得我覺得我安全很多，感覺會好很多。但是當原來發覺另一半跟自己是完全不一樣的時候，這個都挺掙扎的。 是的，還有在這個故事裡面就說男主角就不斷去為自己的服裝去設計，甚至是有大膽的新嘗試，但是女主角就會覺得就如果我做了這個模特兒之後，我所經歷的事亦都可能會同你佐治嘅 Paradise Kiss 嘅某一些嘢係會有一定嘅唔同，所以基本上許多時候呢兩個人我即係會睇到呢十二集咧，其實兩個人對對方係有愛意嘅，絕對即係如果梗係唔會冇啦，咁如果冇嘅唔會曾經喺埋嗰一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發現嗰個愛同個理想好多嘢係唔相同嘅時候，咁唯有其實呢一個故事嘅結局就係話，阿佐治咧最後係同阿伊莎貝拉係出咗國留學，而阿祖板子咧就繼續留喺呢個日本 做 model。 做 model。咁但係今次有啲唔同，我會睇到就係今次因為阿佐治咧，佢本身先前嘅最強對手就喺即係最強對手就係呢個麻生香咧，就喺呢個英國留學翻嚟。今次阿佐治去盡啲，我今次去法國， 勁喎、其實 更勁嘅時裝設計角度去實踐自己嘅理想，其實係好嘅，因為會睇到一個進步就係話即係唔可以話進唔進步，即係可能始終即係男仔咧有一啲心理上嘅衰格咧，就係話即係你個對手去得英國，我梗係要去個比你更勁的地方啦，心理上都 是。其實我覺得不是男仔先是這樣的、即是有時候如果當你那件事你想在那個位置位置再高的時候，那我自然當然找一個更加高的地方去超越個對手的啦。 哦，那是即正所謂武俠小說話齋，如果我去得拜師的當然是去少林武當啦，怎會去這個清城峨眉呢？ 所以是有即有咁樣嘅即正常途徑係咁嘅， 係 係啊， 係心態好正常嘅。 係啊， 咁其實咧都想睇一段片咧，就係講呢個祖班子就去到見實果子嘅時候，其實我哋想俾大家睇一條片先。而呢條片咧，其實係呢一套《天堂之吻》裏邊咧，係會成日都出嘅一啲叫我哋叫過場畫面。但係其實呢個過場畫面方面咧，其實都幾有特色嘅嚇。我哋不妨去睇一睇呢一段片段，係喺第五集裏邊，祖班子就去到實果子喺呢個 Happy Berry 嘅辦公室裏邊嘅一啲片段，係啦。咁其實呢個片段咧，其實會 両手塞がっててさ。 わあ、美和子ちゃんそっくりだ。 紅茶入れたんだけど、コーヒーのが良かったかな。 いえ、全然。社長、自らそん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いおい、社長とか言うなよ。参ったな、こりゃ。美和子の友達なんだよね。 はい。 姉の美加子です。いつも美和子がお世話になってます。 いえ、そんな。私、早坂ゆかりです。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ゆかり？キャロラインじゃなかったの？ いえ、それは、なんていうか、ニックネーム？ ハーフかと思ってたよ。 両親とも、日本国籍です。 へえ、日本人ね。そんな手足長いのに。 すいません。 さ、ケーキ食べよう。美味しいんだ、ここの。 はい。かわいい人だな。何歳ぐらいなんだろう。 待って！ え？ その体型、生まれつき？実は甘いもん食べるとガツンと太るとか、ニキビがドバーって出たりとか。 いえ、特にダイエットしたことないし、肌も丈夫みたいですけど。 よし、オッケ ー。そうか、販売員って服をかっこよく着こな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太ったり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すでに面接は始まっていたのね。 私、あんま時間ないんで、早速本題に入るけど、実は今日来てもらったのは。 はい。お話は美和子ちゃんから聞いていて、履歴書も。 販売の子はもう決まっちゃったんだ。 え？そんな。 もうちょい早ければね。 好啦，其实呢返返嚟啦，咁我哋呢就话睇嗰呢条片呢，其实有几点我哋想讲，就係话首先佢过场方面呢会有一啲好奇怪嘅布谷仔呢，即係猫仔狗仔呀、啊。咁其实点解会有呢过场画面呢，其实讲返少少历史，就係话本身喺呢个近所物语呢，呢个此泽爱老师其实都好想有呢啲画面嘅，但唔知点解后屘冇用过。即係類似嘅畫面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謎嚟嘅，基本上就係到而家都冇，包括佢本人都冇好實質澄清過點解其實佢好鍾意呢啲布公仔，咁但係佢成日呢即係唯一三套作品裏面呢天堂之吻出現呢啲過場嘅就比較多，咁其實嘅另外嗰兩套作品呢基本上一套就即係 Nana 就唔係有，就好少啲呢啲咪過場，咁但係近所物語幾乎係冇嘅，咁同埋呢我哋會睇到一樣嘢就係、呢套嘢就係因即係其實佢係嗰啲 close up 呢，其實你會發覺好似啲韓劇嗰啲 close up 會覺得 韓劇嗰啲即係你嗰、那個 即係 嗰個 近鏡 嗰 個近鏡係啦，好似啲韓劇呢嗰啲 close up，我真係諗緊呢，其實係咪唔知係唔知邊個差邊個啦，當然係咁，但係其實 大家互相參考嘅啫， 但係其實嗰個用嗰個鏡頭嗰個特色就係話會發現到呢，其實佢好多呢 close up 就係淨係要塊面咁啊，斬頭即係斬上面個頭髮頂，咁同埋即係剩返頸少少位，即係個做嗰個 close up 啦，咁同埋用色方面當然你話會比較十幾年前嘅近所物語嗰個用色當然係會清晰好多，靚好多啦，係咪咁好啦，咁其實呢呢套天堂之吻除咗有十二集嘅動畫之外，即係呢十二集動畫除咗出去影碟之外，當然係喺呢個 J2 亦都有做過啦，咁當然個時段就唔係太過有人留意到嘅時段，都係都我記得係11:00至11:30嘅嗰個時段，就逢星期一至五嘅，咁就成十二集，講真你話好快嘅啫，你做個零禮拜都即係兩個零禮拜啦，咁都做完㗎。咁但係呢套電影就唔係即係呢對唔住係呢套作品亦都有呢個真人電影版拍咗個部，而今次呢套嘅真人電影版我覺得嗱，你問小弟嘅睇法呢就好見仁見智嘅，咁不如我哋就睇一睇個 trailer，咁睇完個 trailer， 我哋就再討論一下呢一套作品嘅電影真人電影版啦。 一体何のための毎日なのか、誰のための人生なのか、わからなかった。そう、あいつに出会うまでは。 来月うちの学校で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が開かれる。俺たちが作った服を着て立ってくれるモデルの女の子を探してた。 受験が迫ったこんな中であんたたちの遊びに付き合ってる暇はない。 お前はお前が分かってないんだ。 徳森くん、誰かのこと怖いって思ったことある？こいつのそばにいたら私の人生ボロボロにされるって。 受験勉強はちゃんとしてるの？ 私だってちゃんと考えてる。 お前のは全部フリだ。頑張ってるフリ、人とは違うフリ。 お前の意思はどこにあるんだよ。 それが私の前に突然開けた別の道。 モデルくらいやってやるわよ。 モデルってただドレス着て歩くだけじゃないのよ。 私一人だけ全然真剣じゃなかった。 自分の可能性を信じなきゃ何も始まらないよ。俺はショーが終わったらパリに行く。今作ってるドレスが最後のドレスになる。俺の希望だ。自分の足で歩いてこい。 大丈夫、任せて。私がパラダイスに連れて行く。さよなら、 そばにはいてやれないけど。 パラダイスキス。 好啦，咁翻嚟呢度現場啦。咁其實咧，呢套嘅電影版其中幾個點，我哋都可以講講，就係話，呢套 天堂之吻電影版其中一個最大投資者就是美國時代華納公司。咁基本上呢其實喺呢套之前其實已經都有幾套嘅動畫真人電影版呢都係由華納公司投資嘅，即係包括死亡筆記啦，咁同埋亦都有之後嘅浪客劍心啦，都係即係呢間公司嘅大投資嚟嘅。即係我會睇到就係、是、美國嘅公司對日本嘅動漫故事都有興趣，我諗都係一個幾新嘅一件事情嚟嘅。相對嚟計，咁另外咧呢套其實真人電影版咧，因為小弟都睇過，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距離個原著除咗甚遠之外咧，其實即係逐啲講佢幾鬧鬼嘅。 係，我未睇過啊，但係頭先睇個 trailer， 我已經覺得個感覺已經完全走咗樣。 首先真人好難就做到呢咁瘋癲，即係癲瘋嘅造型，我認為癲瘋造型啦。首先去唔到啦，第一，咁第二就話我的角度就是我覺得選角方面除了 女主角 保祖班子和伊莎貝拉之外， 哇，伊莎貝拉是很 OK 的、那個、造型是完全是跟回那個感覺。 首先我們講北川景子，接下來的即不是接下來的，其實現在每逢星期日朝流早的律政英雄二都會見到他的啊，咁啊，即係木村個 partner 啦。咁本身阿北川景子都係 model 嚟嘅，咁其實而家都未過三十歲，非常之後生。咁但係你話喺呢一套去做組版之方高度方面咧，即係如果以 model 嚟講，佢算稱職。不過你話著起最終極嗰套藍色嗰套衫裙咧，就感覺都仲爭咗啲。 但其實成套戲個感覺係即係唔一樣嘅，因為你話造型唔可以做到咁誇張，我認同嘅、但係。他連那個人他演繹不到那種感覺出來、 最弊啦，其中一個弊啦，其中第二個弊就是個故事的、那個、flow 呢就真比較、動畫版來說是比較混亂了，即還有他、男女主角的情線方面呢就沒有動畫甚至漫畫版那個即那種矛盾、啊、即他演繹不到那種、很矛盾的感覺，即是純粹是突然之間就差不多去最尾那個 shot 就突然間哎呀我其實我愛上了你的那種呢，即是很繁薄、啊那個、感覺真的很繁薄。所以相對嚟講，如果各位觀眾係有興趣，我會建議你哋會睇翻動畫版或者漫畫版會比較好啲， 感受會深啲啊。 同埋會覺得就係話都係因為弊病㗎啦。你如果要用個幾兩個鐘去演繹一個十一二個鐘嘅故仔咧，其實你要煲一段情線，其實都係一個難度。反而如果當然你話同一個卡士去拍日劇版咧，即基本上係更加冇可能㗎啦。當中係，但係考究啦。咁希望如果有機會真係再拍真人版嘅，我諗即係希望嗰一個方面會再想一想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去做一個好翻啲嘅真人版啦。其實都唔好嘥北川景子，因為北川景子係幾有 potential 嘅。 其實頭先行出嚟嗰個感覺真係好 model 噶嘛，即係好似行 catwalk 啊，你會見到佢嗰個感覺係唔同 嘅。係幾好嘅，即當然你話佢先前嗰啲推理要在晚餐後咧，即仍然係有需要有進步空間嘅。咁但係你話律政英雄二咧，即可能因為阿木村帶到佢啲戲啦，所以基本上佢都有一定嘅發揮係都可以。 我諗都要睇對手嘅。 會，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睇翻到電影真人版咧，其實係阿伊莎貝拉即係阿五十男準時嗰個角，即同佢嗰條線嗰段戲咧。反而睇得舒服嘅，即如果你睇真人電影版，係睇阿五十男準時嗰段就會舒服，但係向井理嘅情線就真係直接啲講係有啲難睇嘅，真係。好啦，咁其實我哋講一講呢一套天堂之吻嘅周邊產品啦，係嘛？咁呢個天堂之吻咧，咁當然唔可以少講嘅就係呢套 DVD， 咁全套就有十二集，咁就有。一二三四隻碟嘅，因為小弟係有買嘅，所以我好記得嘅嚇。 唔係佢都有寫 啊，即係十二集，但係有幾多隻碟佢冇講噶嘛。咁呢套小弟嗰陣時咧就算係平買啦，咁就一百蚊啦。咁但係其實咧嗰陣時個價錢咧就試過賣到299嘅，即係其實而家基本上市場價咧就係99至300蚊到。咁你話嗰啲？閃石咧，你睇翻張相上面嗰啲閃石咧，其實喺初頭出嗰個版本咧，佢真係個盒係落閃石㗎。我強調就係話， 啊，咁睇一睇個背開咗之後咧，其實開咗之後咧，其實其實嗰個蝴蝶咧係一個低級嚟嘅，即係我可以即係穿咗，即係睇穿咗裏邊嗰個男女主角嗰幅相。咁開翻出嚟時候，其實係一幅劇照嚟嘅，都係。咁當然你會睇到女嘅就十頭身啊，男嘅11.5頭身啊，嗰啲高嗰超高度咧。咁但 係 model 嘅身形啦，可以講 超級 model 身形啦，但係相對嚟計，我係喜歡呢個 design 嘅，即係呢個 box set 嘅 design 嘅，因為佢首先個 pattern 即係揀得好，係一啲 lace 嘅圖案，即係完全話俾你聽呢一套動畫係屬於嘅咩個類型， 同埋個顏色咧好襯到佢臨撈尾嗰條裙嗰啲色咧。 裏邊嗰個藍色咧，其實嗰個湖水藍咧就非常之同係啦，最尾嗰一幕嗰條套裝裙係好相似嘅，係非常之相似。咁同埋咧呢套碟點解我會推薦會買呢，就是、因為話其實佢有個特別輯錄咧，就係、是、輯錄咗呢套動畫未上演之前咧，係所有嘅工作人員同埋配音演員都好咧，都有一個訪問，就係、是、話會介紹翻其實喺呢套動畫嘅背後嘅所有嘅製作花絮。所以呢套碟小弟齋藤認為咧係相當之抵買嘅，即係就算你99蚊個盒亦都唔係好大，我覺得如果對呢、這個此澤愛老師嘅作品係有興趣嘅，我覺得呢套係絕對係買得過嘅呢套 DVD。咁另外咧，當然除咗有動畫版之外，梗係有呢個真人電影版啦。咁真人電影版方面咧，就都係呢個華納嘅富線公司咧，係呢個千貴企業有限公司出嘅。咁當然亦都有唔同版本。依家你睇到咧係一個 Blu-ray 嚟嘅。咁 Blu-ray 個價錢咧就徘徊於140至220蚊嘅。咁呢、這個點解會有呢個價錢咧？就當然係話大鋪大店嘅價錢，譬如 HMV 啊。這個 Hong Kong Records 的價錢當然會比較高啦，但是如果為什麼會有這個140元的低價呢，就是譬如說一些細型的影帶店、啊、就會有這個價錢的。至於你說這套的 Blu-ray 版是不是需要買到 Blu-ray 呢，這個見仁見智啦。但是也都有其他版本的，即譬如說有這個 DVD 啦，那 DVD 就都是同一套戲 DVD 來的，那個價錢呢就是都徘徊於這個99至115蚊之間的。那這個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價錢的資料調查呢，其實是近這兩個月呢，即是我們的團隊呢在坊間的不同的店鋪所看回出來的結果來的。當然這一個即係唔可以話好實質去作準，但係即係一個叫做小型嘅坊間調查啦。咁我繼續講落去啦。咁其實咧都有個 VCD 嘅噃。咁 VCD 個價錢咧，其實就其實我真係有喺度諗緊，你會唔會再買 VCD 咧？如果俾著你嘅話， 唔會啦， 因為始終都係質素問題。 會差好遠嘅睇落去。 起格啦，咁即係絕對 好蒙啊， 蒙 㗎，睇唔到咯。 係啊，即係而家正所謂，自從 Blu-ray 嘅即高清質素一出咧，即基本上好多電影都希望，即個個收藏嘅梗係要收藏個最靚嘅版本啦。即甚至即為咗一隻 Blu-ray 碟可以買嗰部機啦，不過冇所謂嘅，依家 Blu-ray 機1000蚊留下都實有㗎啦，所以就唔太過緊要嘅呢一點就。咁除咗有動畫影碟、電影影碟之後，當然我哋亦都要講嘅係漫畫版啦。咁漫畫版就係、是好就係、是、我哋正話鏡頭見到，即係而家鏡頭見到嘅就係話得五期嘅漫畫嘅，咁係玉皇朝出版社出版嘅。咁我想講一點就係話，佢呢個書面設計係非常之跟足日本原裝呢個長全社版本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咧，鏡頭嗰個紅色嗰一個位咧，其實係一張牛油紙，即係特登要印一張牛油紙嘅印刷，去套翻落嗰個書套封面嗰度。而嗰個書套嗰只書紙咧，係一隻係特別嘅日本書紙嚟嘅，基本上就係唔係話香港一般嗰啲漫畫嗰啲叫做咩how to say 嗰只粉紙。即唔係嗰個粉紙封面嚟嘅，係日本書紙封面嚟，係好特別嘅。所以基本上嗰本嘢本身咧，當時時係講緊2007年到嘅價錢都要賣38蚊， 差唔多啦。以前都 同埋你記住 同埋比較 size 大啲嘅 呢一本書個島咧，其實係接近於 A5 size， 即兩A4 嘅一半，即其實都係屬於大嘅漫畫書島，即日本漫畫單行本嘅書島嚟。因為通常日本漫畫單行本的書道，如果你話最接近 formal 的書道是叫做 A6 啊，唔係 A 六，係 B 六嚇，接近於 B 六，但係比即係比較而家呢本《天堂之吻》咧係比較細，同埋冇即當然係更好袋啦，即係嗰啲 size 好袋啲嘅。你話呢啲 size 咧，你真係要擺個背囊啊，或即係手袋敏敏地嘅，即係而且個手袋真係敏敏地，同埋喜歡呢本書，即係我識有啲人咧，好中意呢本書嘅人咧，直頭係唔敢帶出街睇，因為佢驚牛油紙咧，如果 整巢啊， 啲牛油紙會一整巢，二容易氧化，同埋佢個裏邊嗰隻日本書之封面咧，又係比較難打理嘅，真係。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啲天氣咧，你唔擺一個乾燥啲嘅位咧，即係好容易漚蟲嘅，相對嚟講。 會啊。 係咁介紹完產品咧，其實我哋可以講其實一件事。 嗯， 是跟小弟都有啲拉楞嘅，就係話其實呢兩個作品嘅正面影響係啲乜嘢咧？就係話我想介紹一間叫做台灣嘅明道大學，係啦，就係而家你相裏邊見到嗰間咧，喺2001年咧就創立嘅呢間大學，咁就喺2003年咧就開咗呢一個就係叫做時尚造型學系嘅，即係簡單啲講都係同 fashion 或者一啲image 有關嘅 division。 嗯， 咁而咧點解會講到呢一間大學咧？咁其實小弟就曾經有一位舊同事，佢就喺呢一間大學畢業。咁而佢亦都講過一件事，就係話其實佢本身對於呢個時裝或者服裝造型設計真係好有興趣，但係問題好似冇一個位去推動到佢去做呢件事，但係後嚟佢係就係因為喺即係睇咗《天堂之吻》嗰套書，即係嗰套漫畫嗰陣時係講緊2001年套書就喺台灣尖端出版社嗰出嘅，咁即係亦都差唔多同一時間咧喺嗰邊咧亦都係播緊呢個漫畫版，即係動畫版 ，sorry， 咁啊動畫版就喺呢個 Animax 嗰邊過播嘅台灣係，咁佢。即我係按照翻引述翻佢嘅説話啦。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年青人真係因為睇完特別係睇完《天堂之吻》之後咧，佢報嗰個時裝系嗰個人數咧就真係突然間係飆升咗。咁同埋咧啊，講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呢間明道大學啊嘅時裝或者即係叫時尚造型設計咧，喺呢個2007年咧係入圍咗呢個立陶宛啊國際織品藝術雙年展嘅係 咁犀利， 係啊， 犀利喎！ 即係仲要係台灣唯一嘅入圍啊！即係連台大都唔夠佢砌， 好得意喎！個，因為即係成件事好似好夾埋咁樣一路去， 即係好似係嗱，我唔知嗱，我又冇咁陰謀地諗台灣政府為咗要推動呢個時裝業就特登播呢套《天堂之吻》咁大個佈局嘅，我就係覺得即係只不過我哋本節目就會強調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動漫係對於個社會甚至對於呢個人嘅有乜嘢正面影響？其實呢每一集嘅都有呢一個咁嘅主題。而今集嘅主題就係因為有人去睇咗喺台灣嗰邊就睇咗呢套嘢，而就去報讀嗰一邊嘅一啲服裝設計，而令到佢即係達成佢哋自己嘅理想啦。咁甚至亦都去即係喺呢個理想嘅途中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可以叫做有一個叫推力啊、推動力啊，即係讓佢去做呢件事。都即係後屘佢亦都真係做咗呢一行。即係喺香港即係做過一排，跟後屘都係翻去台灣。但係其實佢都係做緊服裝設計嗰類嘢。咁我記得佢後屘離開香港之後，就去咗呢、這個西門町嘅紅樓。紅樓就係咩地方嚟嘅咧？紅樓就係話係一個好多嗰啲自家設計嘅，包括唔同嘅服裝或者首飾嘅人咧，就喺嗰度去叫做做生意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啦。咁好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咁好啦，我哋就不如讲一讲下一套我哋会介绍嘅动漫作品啦。大家虽然冇俾 logo 你睇，冇任何嘅即係机械俾你睇，但其实呢套系咩？高智能方程式系1992年，睇下先是1991年播放的作品，啱啱就下年就35周年噶啦呢套嘢，唔系25周年吓。咁、下一套会介绍动漫作品就是《高智能方程式》，咁亦都将会有玩具示范。 係即係翻返去第一集妖怪手錶會玩妖怪手錶，高智能方程式會玩賽車玩具，所以希望各位觀眾敬請各位觀眾密切留意下一集動漫文潮啦。咁今集去暫時就去到呢度，咁我哋臨完之前，我哋就不如睇一睇呢個《天堂之吻》嘅原唱曲啊。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